收睇緊 My Radio 嘅你，相信已經知道我哋非常需要你嘅支持，先至可以營運落去。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月費計劃。大家可以經 PayPal、PayMe、TransferWise 或者 Patreon 繳交月費。喺度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 嘅月費計劃。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 My Radio。 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页，宏愿移民顾问帮到你。台湾移民一条龙，由专业顾问为你度身订造，由申请资格评估、安排投资项目、递交投审书及领取居留证，全程陪同，令你安心更放心。 宏愿海外物业投资中心呈现的英国楼盘巡礼将会在宏愿移民位于香港沙厂工业大厦第五期的长期展销厅举行，向大家介绍英国不同的楼盘，快点打来6221-4438查询啦。 二萬二難為理解，又到了我哋呢個節目的時間啦。首先，即係我哋提提個新聞啦，因為我哋今晚而家咧係即係當日錄，當日出街啦。 係 嗱，就呢幾日大家睇到機場嗰個狀態咧，就相當之擠擁嘅， 洶湧 離境大堂，唔係入境啊，離境大堂，即係呢個係完全係不平衡、不對稱啊。就入境嘅就唔係太多，但係離境咧就相當之多啦。咁變咗就集中嘅地方咧，其實都係英國度， 係得英國啫，最多啊，最多。 係啦，咁但係咧就因為個 LTR 咧就係完咗噶啦，喺我哋做節目嘅時間已經完咗啦， 19號。 咁但係唔代表話嗰個潮，即係呢個熱，即係呢個咁嘅狀態咧，會短期之內咧會結束。個原因好簡單，因為咧大家唔知道喺8月1日之後咧，即係嗰個。處理的方法會怎樣啦？ 冇錯冇錯，大家都睇呢樣嘢。 係啦，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就係加拿大咧，亦都因應嗰個疫情嘅舒緩咧，佢哋係應該係9月6日咧就開始 對全世界開放 開放啦。嗱，咁但係我都要買個保險，因為而家其實你唔知嗰個疫情有冇波折咧，有冇轉折啦、因為喺英國咧，其實佢哋已經係即係決定咗咧。即係嗰個首相府決定咗咧，就係會預期咧就取消嗰個 lockdown 嘅。但問題咧就係其實如果你睇翻英國嗰個疫情咧，係一路爆升緊嘅。 係唔係佢諗住佢大部分都打咗啊嘛？咁佢變咗佢就唔擔心嗰個醫療嗰個壓力啦，應該咁講。 咁你與此同時咧，就係英國如果唔解除嗰個 lockdown 咧，我相信個政府咧就會可能會倒台添，因為啲人會暴動。 政府會落單㗎啦。 政府即係會倒台。我哋呢個即係節目咧，由於我哋嗰個播出嘅時間，而家我哋即係再去加強咗啦，即係我哋其實係將呢個節目播2萬嘅。個原因好簡單，因為咧我哋希望嗰個接觸觀眾嘅層面咧會闊咗。咁阿朱，首先你介紹下啦，就係因為我哋而家仲係將個 HMO 咧呢個計劃咧就繼續推廣啦。咁其實係咪呢個計劃喺我哋播出之後咧就都頗熱烈嘅反應？ 非常多人有興趣，即係呢個都同我哋之前估計都一樣嘅反應，就係話，即係有啲人真係佢又唔係攞住好多錢嘅時候，咁佢亦都好希望保障翻佢自己。即係點講？嗰嚿錢你一打散咗就冇啦嘛，你搣下搣下越搣越少喎。咁佢希望就係喂可以維持到佢嗰、那個即係喺當地嘅生活費，咁亦都可以有一個即係增長啦咁樣嚇、即係如果計埋嗰個將來嗰個英鎊嘅嗰個升幅嘅話嚇、因為你始終都係用港幣嗰個去買，即係轉換成英鎊。咁嗰個回報係相當唔錯嘅，即係可以話去到即係廿幾厘都有嘅分分鐘嚇。咁、但係就話最緊要就係話佢銀碼唔係好大啊嘛，即係話即係攞住200多萬咁樣，係嘛？咁你就即係我呢個8%，我都上次講咗啦。其實你減多税啊，減多啲管理費啊，咁都起碼都有4點幾啊，四點幾嘅話咧，咁其實對好多嘅即係嗰、那個即係啲家庭嚟講咧。佢都夠佢基本嘅支出，夠佢基本即係一家人嘅支出啦，嚇咁啊，因為即係除非你係日日都要喺出邊大魚大肉啦嚇，如果唔係正常一個英國人嘅家庭嘅話，你係基本係夠嘅。 但是以我理解在英國其實都幾難出去大魚大肉，除了倫敦之外因為真的很坦白說，英國如果除了倫敦之外沒什麼地方的東西好叫做好好吃，如果夜晚黑啊 OK， 不是 在家，但是我個人意見， 在家煎牛排都好吃，我自己覺得是這樣，即上次有個聽眾他又說喂，我對加拉斯哥很有興趣，其實加拉斯哥他就即我說就是說，因為其實那邊的生活水準真是低，我們有些朋友過到去之後他真的話誒啲錢變得好好使，咁一個月佢都話佢類似佢都係咁嘅形式啦，收下租，將自己間屋即係唔合法啦，我覺得佢就因為佢應該冇攞到嗰個 license， 咁樣分租咗出去，咁佢收翻嚟嘅租金都夠佢自己 生活費， 咁所以其實佢呢個係一個小規模咧，佢揀兩間房啫，即係租咗兩間出去啫，嚇自己住一間咁樣。咁所以其實Glasgow 嗰度即係係更加低啲咯。不過就香港人始終佢都係離唔開都係中意大城市噶啦，即係 Manchester 呢啲都係即係必不可選嘅選擇之一。你講嚟講去話俾佢聽，喺啲其他地方佢都可能都係走翻去Manchester， 因為點解咧？始終佢覺得嗰度繁榮啲啦。你香港人，你話你見到日日都見到係啲山啊、水啊、農啊、農田啊，咁佢可能覺得好悶。 初咧就幾過癮，不過耐咗咧就覺得悶，因為頭先即係我嗰次講 seminar 都講過啦，其中一樣翻翻嚟就係去咗個之後覺得悶啊嘛。係 啊係啊， 咁呢個係你個人嘅選擇啦，咁你自己要平衡下啦。嗱，而家我哋有一個好迫切嘅問題啊，你。即係我哋出咗呢一個嘅計劃，即係推廣之後咧，其實就係我哋嘅節目，即係應該往來最受一個反應最強嘅項目啦。 可以咁講啊，係啊，即係佢係好強。 由呢個我哋睇到就係、是如果大概我哋揸住200萬以下去英國，而家譬如我講緊我大概一個三四人嘅家庭，你會點建議佢去規劃？即係落咗英國之後，嗰大概一年之內嗰、那個部署係點樣咧？即係舉個例子，譬如住屋啦、教育啦、就業啦。 嗱，其實個程序，我即係系統性咁樣講啦。其實一般嚟講咧，就落到去咧，首先就搞掂住先嘅，一定係搞掂住。因為你唔搞掂住咧，你其他嘢都冇得搞嘅。OK， 搞咗住屋之後，有小朋友嘅，揾學校啦。咁揾到學校之後，咁跟住嚟講咧，就同時就係安排找工作啦，工作嚟講就係唔好理咩工 ，part time 啊乜都好，做住先。即係一路咁做，一路騎住嚟揾啊嘛，一路做一路騎住嚟揾。咁啊，唔係呢個步驟就係最正常噶啦。咁至於話你為有多餘嘅錢，咁啊就可以再諗一啲投資嘅方案啦。即係當然有啲人即係佢好多時佢都唔知道，又好怕。投資錯誤咁樣，咁當然咧，講真嗰句，你如果係喺一啲咩基金啊嗰啲嚟講咧，即係喺而家呢個市道嚟講咧，就真係有啲上落幾大下嘅。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就係，但係英國嘅即係個屋嚟講咧，我覺得就即係未來呢十年咧，佢個趨勢就好似香港嘅趨勢差唔多，但香港係好強烈啦嚇，因為佢係需求非常大，但係英國都係咁樣啊，因為佢其實香港人佢一紮人咧，唔使講都會搶貴咗佢啲屋嘅，咁啊慢慢嚟講，就算佢脱咗歐之後都好啦，咁啲東歐嗰啲咧都係會過去揾食嘅嚇，因為 但係佢以咩身份過去？ 其實你都知道啦，佢會過去嘅時候，佢咪歐盟護照入去，佢有一個條款喺度噶嘛，可以保障到佢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就唔可以揾到長工啦，咁樣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話佢都係想過嚟揾食嘅，因為始終嚟講，你喺東歐邊度 唔係爭太遠，因為個生即係嗰個經濟 係啦，即係等於我哋之前咁嘅啲中國大陸嗰啲咩70年代咁樣係嘛？根本食都唔夠食嘅，咁所以其實將來其實嗰個未來嗰個趨勢都係咁樣啊！我覺得英國嚇未來嘅趨勢都係咁樣。咁當然啦，你話喂咁啲嘢係咪越嚟越難揾嘢做咧？咁樣咁你要睇翻啦，即係佢即係新一屆嘅政府嚟講咧，佢係好著意去打造自己嗰、那個，即係好有作為啊！即係脱歐之後，佢好有作為去擴展佢哋嗰個經濟嘅。 咁所以喺未來呢十年嗰個發展咧，我相信都仍然都喺佢哋嗰個即係投資計劃裏邊啦，刺激經濟嘅計劃裏邊嘅。咁啊，所以揾嘢做，我反而唔係好擔心喎。即係你如果落地生根之後，即係我點講，先期半年就緊咗噶啦，係咪？頭先我講嘅揾屋啦，揾學校啦，做住咩工都做住先啦。咁呢半年裏邊，咁好啦，半年後咧，你就可以睇定啲啦。咁啊，睇下喂，係咪即係自己買間屋啦？或者是買間屋嚟租俾人哋攞嚟作為保值啦，如果係增加你嘅收入啦，啊呢啲咁樣嘅方案啦，我覺得就呢個比較系統性咁樣講。 OK， 嗱咁頭先阿租講過咧，我有少少補充，因為我聽到即係一般嘅講法咧，就係其實而家英國勞工短缺嘅。但問題咧就係個工種啱唔啱你咧？呢個就另外一回事啦。即係舉個例，譬如好多人掃街好多好多職位咁，喂，你諗下你唔係掃街噶嘛？你即係你唔係想做呢樣嘢噶嘛？係嘛？咁所以大家去之前咧。都是那句就做多少少 research， 是不是哪个地方是适合最适合你的？ 没错。同埋有时啲即係我都话啦，如果你是专业的人士去到呢，其实是艰难的，因为佢downgrade得好多。但一般的即係我哋叫做打工一族的话呢，咁其實就都唔會爭太遠啦，咁即係收入方面啦，或者係待遇方面啦，都唔會爭太遠。其實而家最慘就係啲專業人士，一過到去嘅時候，你咩都要從頭嚟過。你知啊，香港嘅即係啲專業人士全部都係嚇上流噶嘛，上游社會。 但你可唔可以講具體少少？譬如話係會計師啊、律師啊、醫生啊，定還工程師咁，即 係呢一類啦， 全部都有咁嘅問題。 會一定係啦，你所有你都要重新考過曬啲嘢啦，係咪嚇？不過就有一個有趣味嘅就係話咧，如果你揸開車揾食嗰啲咧，咁你真係大把餐食啊，真係。咁嗰邊咧就係揸車揸貨櫃車嗰啲咧，係絕對係好好 pay 嘅，即係好 pay 嘅工種，同埋係缺嘅。咁呢樣嘢就係即係話，如果喺香港你係從事開呢啲咁樣嘅行業嘅話咧，咁分分鐘佢會覺得喂，仲增加咗收入添咁樣因為佢嗰度最低工資一個保障嘅問題啦，咁所以特別呢個行業特別缺人啦。即係都同啲醫護都差唔多，醫護缺佢哋都係要缺嘅。 醫護就缺嘅， 醫護啊幾時都缺啦。佢自從咗呢個咁樣嘅疫情之後咧，佢唔係話馬上可以舒緩到嗰個壓力噶嘛，咁佢仲起碼要幾年時間去消化。啲人才唔係即刻有噶嘛，即係你都明白一個問題。咁所以其實如果譬如當然你真係香港做開醫生，你去到你都係要重新嚟過嘅，因為你個 license 係唔可以轉，同個車牌唔同，車牌你可以轉。OK， 唔使考過。咁但係咧所有嗰啲專業嘅執照咧 都要重頭嚟。 係啦，除非你本身個律師執照啦，喺英國。嗰邊攞㗎啦，咁呢啲梗係冇問題啦。 咁另外一個即係香港人好都幾一般嚟講都幾容易入到行嘅就係飲食業。咁而家嗰邊個狀態點樣咧？ 飲食嚟講咧，就而家最多時咧就係啲送外賣啦，即係呢段時候最多嘅。 同香港一樣。係 啦，同香港一樣，送外賣咧就係要最多人㗎啦，不過都係 part time 多。part time 嘅，因為始終嚟講過咗嗰個咩咧，就會令到即係個疫情過咗之後咧，佢就會需求會低咗啦，啲人會出翻嚟啊嘛，即係你諗下嗰個問題咯。 好，咁另外一個你老本行啦，旅遊業點樣啊？ 唉，旅遊咧就真係冇得講啦，就即係而家香港係咁，英國都一樣啊。嗰個旅遊其實都係復甦都係慢嘅慢嘅，特別係你。佢連咗好多國家繼續係有個咁樣嘅疫情嘅關係啦，咁所以但係旅遊業即係講真要係復甦會慢嘅咁但係上次我講到喺Liverpool 嗰啲啊，或者係 Manchester 嗰啲咧，佢都有一啲嘅球會嘅嗰啲咁嘅 day two 啊，都多嘅喎球會嗰啲嚇。 好，咁嗱呢個就大家參考下啦。咁但係具體嘅問題都係問翻阿租啦咁我哋個電話喺度。好啦，另外有我哋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咧，就係加拿大方面啦。我咧即係應該係今日已經收到消息咧，就係九月份咧就會係可以即係入境嘅時候咧，就唔需要嗰、那個14日嘅隔離啦。 冇錯。 嗱，咁理論上其實呢個14日隔離，如果你係真係去咧，就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如果你真的要心急，但問題就是在之前其實 佢入境都相當 打兩針話，打兩針就免唔使嚇，但係你仲要佢認可嘅， 係啦，佢認可嘅。 即係如果你打開即係國產嗰啲咧，就唔得啦。 唔係我哋講，即係呢個喺其他節目我都講啦。即係你穩陣計，其實你就一定係打伏必泰 啦， 因為全世界都基本上承認噶嘛。 認可咧，一定 係啦。咁你打科興就如果你翻大陸嘅咁就當然打科興啦。好啦，嗱咁問題就係咧而家去嘅話，第一樣嘢我哋要知道咧就係個機票嗰個情。緊張，好緊張 ，因為其實佢航班咧就 cut 得好犀利啊，咁變咗四五月嗰啲咧，有啲去到而家先可以成到行，即係先至起到行啊。咁變咗你諗下，再加上暑假咧，有一批學生哥要過去升學，咁啊成個七八月咧，即係一票難求啊，一票難求，咁你可以睇下咯，即係話。普通機位都去到少成萬幾兩萬元，即係經濟艙，咁好得人驚。不過去到九月份咧，就稍微舒緩咗啦，因為學生少咗之後咧，可能九月會好啲。 但問題就係而家加拿大嗰種，而家開關好多人又好似英國去英國咁樣 啊嘛。係啊，我都覺得係啊。 咁會唔會又係搞到又係啊？ 預計又係會係咁樣咯。但希望佢加班機啦，即係如果係加班機嘅話咧。咁就會舒緩到嘅，即係唔知啊，航空公司佢呢個佢係商業決定啦嚇。 唔係，咁你炒咁多人，你係咪叫啲人揸翻嚟啫？嗰啲而家即係做緊其他嘢噶嘛？ 啲飛機你擺咗喺度，唔係即刻飛得噶嘛？ 係啊，係啊。好啊，嗱，咁而家九月嗰度佢係開翻嘅話咧，咁對於個移民，譬如申請移民嗰個啟示係咩咧？譬如話，係咪會啲人會？除咗英國之外，都會增加翻考慮加拿大嗰個移民咧。 加拿大其實咧，而家係最多時咧，我覺得最容易嘅就係讀書移民呢個咁樣嘅概念嘅。咁其實呢個咧不過我就要強調一點嘅就係話咧，即係佢雖然冇個年齡限制嚇，冇個年齡限制，但係咧，如果你其實基本上你超過咗30歲咧，嗰個門檻都相對會開始高噶啦 嚇。但係問題有冇人收你咧？ 就呢個問題就係佢係。要唔即係有個加拿大政府，佢係唔可以俾你讀翻轉頭啊！即係唔係話我而家係大學畢業，而家過到去又讀大學咁得唔得？唔得嘅喎，咁你就要去讀一個相對會讀一個 研究院啦，即係話呢啲 master 啊， 係啦，博士啊咁樣 咯。冇錯啦，咁所以其實就如果我哋講緊，其實都可以講緊年青人啦。如果讀書移民嘅話，特別而家你即今年DSE 都話唔夠學生啊，點解走咗好多學生去外國？我相信咧，英國係最多啦，跟住就到唔到去加拿大噶啦。咁美國今即以往都係多過加拿大嘅，但今年嘅數字咧，唔知點解加拿大多過美國啊？ 我哋唔好咁快閂咗門先，因為而家美國可能都講緊話會俾多啲香港人移民，呢個就可能都遲啲事啦。 可能， 但係咧就我諗即係個大家。即係諗緊好重，好又譬如話而家都未搞嘅，深大深細應該好加拿大好。咁去加拿大，即係如果講緊一個普通家庭，譬如講緊40歲以上嘅，你會建議佢哋而家做啲咩嘢咧？ 嗱，如果即係其實你過咗一定嘅年齡咧，即係我講40歲或以上咧，你唔好諗讀書移民呢個問題㗎啦。即係你諗住我過去讀個博士咁樣，喂，你讀完博士當然固然就係話如果佢welcome 你嘅，不過問題佢批唔批你，其實嗰個都有一定嘅未知因素喺度嘅。咁但係你我覺得如果超過40歲，其實用第一個途徑啦。我上次都有介紹過大家咧，就係即係而家好流行嘅一種就叫僱主擔保嘅形式，即係話你喺揾到一個僱主啦嚇，即係會幫你。做一個即係 job 嘅 offer 出嚟，咁通常嚟講咧，如果香港做咧就兩種嘅，一種咧就幫你去申請嘅，咁呢種咧老實講咧揾僱，即係你先去搞，等僱主嚟去申請你咁樣，咁即係喺好長嘅路。咁一般咧，我哋就即係 suggest 就係話其實有一部分僱主喺上年嘅時候已經即係入咗紙申請咗呢啲咁嘅 offer。咁佢而家會喺個市場上度流動嘅，咁咪去攞呢啲 offer 嘅時候，你咪直接可以 match 到咯。咁當然又同個工種有啲關係啦。咁但係其實工種呢樣嘢咧，有啲職位我見佢咧，其實就係好彈性嘅。譬如話佢話有一個譬如retail 嘅 supervisor，retail sales supervisor， 喂，咁即係其實 sales 嚟嘅啫喎，咁就其實好有彈性嘅。咁你求其做開乜嘢嘅？ 工作嘅 sales 都得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呢種咧，我哋係最鼓勵呢一種年齡段上去辦嘅。第一，你唔需要行太多冤枉路；第二，快脆咯。一般嚟講，個僱主因為佢已經有呢個 job offer， 呢個 offer 其實背已經帶咗一個叫做移民嘅 quota 喺後邊，即係喺翻佢嗰個 quota 嘅additional 嘅 terms 裏邊噶啦。咁所以基本上佢一遞你上去嘅話咧，就 approve 咗你。最快試過兩個禮拜， 哇！快都唔緊要。 係啊，咁跟住你就開始搞文件。 咁啊，即係同英國差唔多嘅啫喎。 係啊，不過當然啦，即係話嚟講就個手續會繁過英國好多嘅。咁啊，但係個時間段咧，其實都快嘅。咁我哋即係最快一年啦，一年就可以成行攞到個 visa 就過去㗎啦，咁樣。咁其實就呢種對於40歲以上嗰啲朋友。特別是有家庭呢啲啦，而家40歲以上嗰啲，我諗可能個細路仔讀緊中學啦，或者小學啦，一家人咁樣啦。因為你當你一 take 到呢個 offer 嘅話咧，即係呢個僱主擔保嘅， 就全家可以得噶嘛， 係全家噶啦嘛，係啊，咁你嘅伴侶咁，你又可以嗰邊揾嘢做啦，細路仔又可以攞咗讀書啊、醫療啊，全部福利有曬嘅，嚇，即係唔使等到你轉 PR 嘅時候，係啦，咁一般嚟講就如果計正嚟講啊，比英國仲要快啊！英國要5年啊嘛，佢基本上兩年幾就已經攞到永久居民身份證嘅，即係我哋叫楓葉卡啦咁樣嚇。咁所以其實就呢種途徑，我建議大家可以去考慮一下嘅嚇，考慮一下嘅。特別係呢段時候咧，唔知點解我哋收到好多加拿大嗰啲僱主嘅一啲 offer 俾我哋，係 咩？ 係啊， 點解會 唔知點解咧？即係可能會唔會係？即係一路咁樣，因為 work from home 嘅時候，咁佢壓咗好多 case 喺度。而家突然之間，佢可能鬆咗，翻咗開始翻工啊嘛，因為開始翻工嘅時候，可能即刻有批咗好多出嚟咯。咁所以好多僱主都揾我哋，喂點啊？有冇一啲咁樣嘅 job 介紹啲？ 但係點解佢哋唔揾翻個當地啲人咧？ 加拿大係咁樣嘅，佢呢個 quota 咧，佢係 for 翻外國人嘅。 哦，有啲咁嘅嘢，即係 有嘅，係專門貨所有嘅外國人嘅，係啦。咁 呢個係咪因為佢都其實好需求一個即係人力，人力嘅資源，所以佢因為佢個生育率低啦， 係 地方大啦， 最主要係大啦，佢大啦，即係佢嗰啲即係講難聽啲嘅，即係一個省咁樣係嘛，即係。比廣東省仲要大嘅一個省，先係講緊幾百萬人，1000萬人。咁你諗下，哇！咁你好少人嘅嘛，啊！咁所以其實呢個係個主要因素嚟嘅，啱嘅嚇。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啲朋友嚟講咧，就可以諗下呢種啦。而且呢種咧英語嘅要求佢又唔係十分高嘅。咁其實當然都要考啦，考 IELTS 啦。咁但係佢都係4.5分到。咁4.5分香港人基本你即係中學畢業都考得到噶啦，即係咁講啦嚇。咁所以其實呢種係一個比較好又直接嘅一個渠道係咁樣，咁你又講翻，譬如話讀書移民嗰班小朋友嗰啲咁樣，咁而家咧就因為經過疫情之後咧，咁好多一啲加拿大嘅中學嗰啲，即係我哋叫 college 嗰啲 high school 嗰啲咧，全部咧都辦咗好多網上課程。咁呢種課程咧，我覺得咧就推薦俾一啲想經濟啲過去升大學嘅朋友，但係佢嘅分數佢冇信心可以即係 達到 嘅。咁啊點咧？就係話你先讀一年，網上課程。其實佢個網上課程咧講係一年，其實可以咁講係一個學期。一個學期嚟講咧，有時係唔需要一年嘅。咁舉個即係比較實嘅例子，我哋有個家庭咁嘅委託我哋去辦呢個 case， 就係話佢係今年嘅年頭，其實個上年就已經考完 DSE， 但係成績係得翻12分啫。咁佢就報咗一啲雜不楞嘅課程喺度讀緊啦嚇。咁佢又好想去加拿大讀。咁點咧？咁樣咁我就 suggest 佢，咁就佢就嗰陣時開始讀咗個課程，咁而家已經攞到個 offer 啦，即係話佢今年嘅9月咧就已經有大學收咗佢。咁我哋話咁容易咩？咁樣其實係咁樣講嘅，你讀呢個 course 嘅話咧，就係 等同於你在加拿大的 high school 的畢業 course 是一樣的，一樣同時你都拿到加拿大的個畢業證書的。咁佢就所以佢分配學校咧，佢就係按加拿大本地學生咁樣分配，個分數亦都一樣。咁啊變咗咧就解決到一啲朋友就係話，第一佢又唔想話咁早就送個細路仔過去，因為個費用都幾大啦。咁第二就係俾一啲即係啱啱考完咗 DSE 嘅朋友，喂啲分數。即係十一二分嘅，其實好難搞嚇，即係冇乜嘢咧。同埋你記住，你如果你係外國學生咁樣去考入加拿大嘅大學咧，佢要求分數係高啲嘅。係啊，高啲嘅。佢啱啱同我哋嘅祖國係唔同嘅，啊，即係中國大陸嘅唔係嘅。啊，你哋外國人嚟到咧，分數低啲。啊，本地人高啲。啊，但係加拿大又唔係，本地人嘅分數係相對低啲嘅，即係低啲嘅，外國人嘅分數嘅要求高啲，咁所以其實特別就英文嗰度咯，因為英文嚟講咧，你如果你喺香港申請加拿大、美國或者英國學校，佢依都要你考 IELTS 噶啦，但係如果你讀呢啲課程，佢又唔需要你考 IELTS，即係因為佢相信學校 train 出嚟嘅學生咧，佢會達到呢個咁樣嘅英語水平。咁當然個學生你都係一定要讀啊！你基本連嗰度都唔肯讀嘅話，咁啊梗係冇得搞啦嚇！即係我講緊就係呢一種嘅形式，咁同移民咩關係咧？就係講翻轉頭就係、是，如果佢大學畢業嘅話，讀完嗰三年四年大學畢業嘅話，佢咪即刻咪可以攞個加拿大身份證， 最緊要呢樣嘢啊！而家 係啊，佢係即刻俾佢轉啦，即刻俾佢轉，即係總之你喺加拿大嘅大學畢業，佢即刻轉噶啦，即刻轉。咁所以變相嚟講咧，就呢個咪叫讀書移民，俾啲細路仔係最好咯。咁當然有啲講緊上次又話啲救生艇計劃啦，就係、是、你五年裏邊畢業嘅香港嘅大專或者大學嘅學生，咁你可以申請呢一種嘅working visa、open working visa， 即係開放式嘅，三年裏面做滿一年，咁就容許你申請。嗱呢個容許申請同頭先講嗰個轉身份係兩個級數嚟嘅，因為呢種咧佢就首先要你做咗件嘢之後，再考慮同你轉身份。頭先我講緊嘅加拿大大學畢業嘅話咧，佢就唔跳嗰個考慮嗰樣啦。你一大學畢業，佢就已經俾你同你轉身份啦。咁所以其實就當然你而家係中學生嘅，咁就可以選擇第一個渠道啦。但係而家你譬如話已經畢業咗兩三年嘅，咁你就行翻轉頭係唔得嘅。咁啊，你就可以考慮頭先我講嘅，就申請一個三年嘅 open visa 嚇。咁呢個三年嘅 open work visa 咧，咁你去到嘅時候只要做一年，可以開始申請。咁呢個都係對於年青人係好直接嘅幫助。 咁我哋都簡單講咗而家英國同埋加拿大嗰、那個即係狀態啦。咁我哋相信即係嗰個移民潮亦都唔會話短期之內咧就會減少，一定係越嚟越多噶啦。據個統計咧，今年已經走咗大約14萬人到啦。 差唔多即係所有啲加埋 你可以即係想象下，譬如話到而家已經入大下半年啦，咁、那個趨勢會更加即係會更加 隨住疫情越嚟越。即係 舒緩， 係啊，即係外國啊嚇， 會更加即係會多啦， 會多 係啊。我諗其中一個策略上咧，你都可以諗一諗，就係如果嗰個多香港人去咧，其實就即係你嗰個生存，即係個機會就比較高啲。咁係咪咁嘅邏輯咧？ 咁其實我覺得又冇絕對嘅，但係當然即係話多身邊嘅香港人去到某一個國家嘅話，大家可以有個照應呢啲係真嘅嚇。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增加咗嗰、那個即係喺嗰度生活嘅嗰、那個資本咧？咁樣呢個係未必一定嘅嚇。咁但係就你見頭見面都係香港人咧，咁大家起碼都會互相幫助一下啦，係咪啊？咁特別上次我都話一個好有心嘅聽眾，佢話一聽到話香港人唔夠。即係唔夠屋租啊，租唔到屋咁樣，佢即刻話我有間屋租俾。咁呢個真係睇得出，就係香港人如果喺外地嘅話，見到香港人咧，一定係好熱情咁樣去幫助你。 咁最後嗰個問題就係咧，我諗我哋呢兩個禮拜其實個觀眾反應都熱啦。咁一般嚟講，佢哋係查詢邊一方面嘅問題咧？ 哇，五花八門啊，真係真係好多，我都唔可以一數，但係即係話其實就咁講啦，即係呢段時候就一定係查詢嗰個投資HMO 呢個啦，即係呢個真係有一啲部分嘅香港人過咗去之後咧，佢就喺度諗緊點樣可以將佢嚿錢又唔多嘅情況下，可以即係錢變錢啊咁樣。呢個就呢排最多人查詢嘅。咁當然其他嗰啲咧就加拿大啦，加拿大都係多嘅。就問親我都係啲四五十歲嘅問我。 係啦，頭先我再問過。 該讀書移民喎，咁樣。咁我呢啲就真係冇諗啦，嗰啲啊，即係嗱，即係唔係話唔得嚇，我冇拒絕話唔得嘅，即係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只係話俾你聽個機會率就真係低啲啦，啊，真係低啲。咁，即係你唔同嘅年齡段，你做唔同嘅一個選擇，我係咁樣講啫。 係啊，即係你唔好太過多幻想啦，即係一啲現實喺度擺喺度嘅選擇，咁你就應該用 冇錯啦。其實咁樣係你覺得係即係我哋啲講嘅講法係話係最直接嘅啦，應該。你再兜嚟兜去咧，何必兜啲好彎嘅路啊？你最後最慘就係兜彎路唔緊要。去唔到目的地先慘啊嘛，咁所以其實我同大家講嘅以上呢啲咧，就係你可以直接令到你即係目標明確，唔使行彎路。 咁除咗英國同加拿大之外，你覺得而家仲有啲咩嘅地方係值得考慮，或者去諗諗？ 而家其實香港人咧，即係上年啦，我哋都話喂台灣咗好多啊， 真係而家。 即係台灣咧即係唔知咩原因啦，總之佢。累積咗即係積壓咗年幾兩年嘅申請，到而家都冇乜批咗出嚟。咁所以變咗 會唔會就係如果有咁嘅狀態，大家真係唔好再嘥時間？ 係，我都覺得係嘅，即係除非你曾經你係有即係爸爸媽媽喺台灣啦嚇，可以恢復翻個户籍啦。或者你個台灣讀書嘅朋友，你呢啲可以係好快脆㗎一定。之外咧，你真係諗投資移民過去個渠道過去嗰啲咧，似乎即係係幾難下而家咁所以其實香港人而家都真係主力都係以英國，跟住就加拿大。咁美國唔係話冇嘅，不過美國就老實講就佢真係要一啲比較高收入同埋高消費嘅人群，咁我諗唔合乎而家我哋香港即係 如果有都走咗好耐啦， 冇錯啦，呢班人唔係冇啊，即係其實已經佢有咗美國護照啦，佢而家喺香港度硬硬腳隨時都走得嘅，呢啲人就即係而家你譬如話從來冇搞過呢啲咁樣人咧，其實而家係我哋覺得啊，即係話中產為主啦，中產為主啦，甚至乎一啲普羅嘅大眾都多， 係啊，咁而且大家睇到咧，就係喺機場度係一家大細噶嘛，就唔係獨身嘅嚇。 最慘你見到就啲老人家全部落低曬，啲後生走曬，咁啊，即係加速咗香港嘅老化啦，要咁講啫。 係啊，好啊，咁啊，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就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